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9集。可是小姑娘却假装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，如果不是傅文铎心思敏锐发现不对，可能陈珊珊真的会把自己的情绪永远隐藏下去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其实他们所有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傅文生有去找过自己的父母，他没有找到。杰克斯回上海前，唐默曾经拜托他帮自己去浦东新区的某小区看看，或许能发现胖子的踪影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胖子活下来的可能性太低了。地球上线那天，消失的人类一共有66亿，回归者却只有35万人，18000分之1的可能性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他从没抱有过希望。到这种时候，陈珊珊也不会哭，她朝唐默点点头，示意自己很好。唐默嘴唇张了张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这时，一只手伸出来，轻轻地摸了摸陈珊珊的头发。小姑娘倏地愣住，缓慢地抬头看向对方。 傅少校。 傅文铎神色淡定，语气平静。 虽然你参加不了抢六模式，但目前看来，黑塔对努力攻塔这个游戏准则非常看重。找时间，和小生一起攻略黑塔4层，你们一起组队，难度不会太大，生存率也会比较高。 陈珊珊的眼睛微微睁大，很快，她用力地点头。 好。 没有时间悲伤，也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痛苦的情绪。傅文铎没有安慰他，用最平常的语气让陈珊珊不再关注那些已经过去的事，让他着眼未来。陈珊珊并不觉得对方不通人情，他的理智也不会让他再去纠结于已经离开的人。在那两个外国人被杀死的那一刻，他便彻底放下。四人很快商议下来，半个小时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出发去黑塔下方，直接攻略黑塔6层。另一边，陈珊珊和傅文生休息2天，找时间开启攻塔游戏。陈珊珊冷静地分析道： 如果要攻略黑塔4层，其实天选的李妙妙是个很好的队友。唐哥，傅少校，我和小生两个人的武力值并不高，李妙妙目前也是黑塔3层的水平，和她组队攻塔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 唐默点点头。事不宜迟，唐默和傅文铎将两个小朋友交给了天选，动身前往故宫。天色渐渐擦黑，一片浓黑的乌云从天边飘来，让本该洒亮的天空变得昏暗起来。唐默和傅文铎以极快的速度游走在街道上，两人时不时紧贴墙壁停下脚步，有玩家从他们面前的道路上快速穿过，行色匆匆，同样躲避着周围的其他玩家。越靠近黑塔，出现的人越多。不远处，出现2道微弱的脚步声。唐默和傅文铎侧身躲进一条黑暗的小巷里。唐默的后背紧紧贴着潮湿的墙壁。他探出头，双眼眯起，只见一男一女手握武器，从北海公园门口路过。拐了个弯走进另一条路，唐默低声说： 很久没有在北京见过这么多人了。 傅文铎说： 回归者出现后，地球幸存者大多更加小心，很少外出，更不会聚集在黑塔周围，但明天就是6月10号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看向唐默： 如果今天没有人通关黑塔5层，明天早上6点黑塔将会强制所有玩家攻塔。 唐默挑挑眉： 与其被强制攻塔，不如先找一个副本，暂时进去避难。 傅文铎勾起唇角，最难的游戏永远是攻塔游戏。 唐默也笑了。离开上海前，唐默曾经和洛风城讨论过，两人将黑塔游戏大致分为三种。第一种是攻塔游戏，这是黑塔最推崇的模式，以三大铁律的形式被黑塔一遍遍地告知全球玩家务必遵守。第二种是副本游戏，这类游戏分为普通副本、其他副本和现实副本三类。普通副本就如唐默玩过的杀死比尔游戏，其他副本如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现实副本如铁鞋匠游戏。这三个副本的共通点是有一个可随时触发的方式，如踏进地区或达成某个条件就可以进入游戏。第三种是集结副本，由黑塔规定时间地点，玩家只要在该时间前往某地点就一定能进入游戏。这是洛风城得到的情报。半年过去，唐默也发现了另一个信息，黑塔的副本游戏以每个城市最中央的黑塔为中心，呈现星状图向外辐射，越靠近黑塔的地方触发副本的地点越多，如同众星捧月，最接近月亮的地方触发副本的几率越大。陆陆续续的有玩家从黑塔附近离开，唐默余光里瞥见不远处的钟塔上时间指向5:35，还有25分钟，只要在6点前他们走到黑塔下开启攻塔游戏，就能挑战黑塔6层。两人并不着急，因为还有玩家小心谨慎地从黑塔附近离开。潮湿昏暗的小巷内，唐默忽然说， 没想到你还会安慰人。 傅文铎微微侧头看向身旁的青年，他挑起眉骨。 安慰人？ 唐默说， 刚才安慰珊珊。 傅文铎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， 那算是安慰吗？ 唐默在心里回答， 当然算。 傅文铎也抬起眼睛看了眼钟塔上的时间， 他不需要安慰。 陈珊珊确实不需要安慰，她年纪虽小，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。不过唐默从小不是很会与人相处，长这么大也只有两个死党，他一时间想不出安慰小姑娘的话。没想到傅文铎长了一副看上去冷淡的模样，安慰人的话却能直接说出口。仿佛听到了唐默心里的话，傅文铎说， 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死人很常见，出任务训练都有可能发生意外，部队里有随行的心理医生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会产生战后创伤提前退伍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说， 我有几个很好的兵没能受得住队友死在眼前的打击退伍了。 唐默沉默片刻， 你呢？ 傅文铎说， 玩游戏发泄。 唐默一愣，抬起头看向对方，傅文铎漆黑的眼睛凝视在他身上，嘴角扬起， 打桥牌是个很不错的发泄方法。 唐默忍不住笑了， 把对手打得丢盔弃甲，不够发泄吗？ 唐默无话可说，确实还挺爽的，否则他也不会玩这个游戏那么久。傅文铎单手插进口袋，手指一勾，将一把银色的手枪取了出来。之前两人和大卫皮特动手时，唐默将手枪扔给了傅文铎，如今傅文铎从口袋里将它取出扔给唐默。唐默抬手接住枪，动作顺畅地放进口袋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两人将随身携带的武器准备好。5:55，唐默压低声音， 走。 傅文铎说， 好。 快要从小巷里出去的前一刻，一只手从身后拉住唐默的手腕，唐默微愣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。 等从六层出来，拿走我的异能。 双眼猛地睁大，唐默错愕地看向傅文铎，两人静静地看着对方。良久，唐默转头看了眼身后的钟塔，还剩下三分钟，他们跑到黑塔下方只需要一分钟。唐默回过身，轻轻笑了一声。 好。 下一秒，漆黑的小巷里，黑发青年拉下男人的脖子，在唇上印下一个浅浅的吻。松开对方，唐默皱起眉， 果然这样不能暂时复制你的异能。 傅文铎有一瞬间的呆滞，脸上难得露出惊愕的神情。听到唐默的话，他看着面前的青年，嘴唇微微发热，心里的情绪很奇怪，有无奈，又有点忍不住想笑，发自内心的想笑。不过时间真的来不及了，他也没法说什么。唐默拉住他的手腕，拉着他走出小巷。 来不及了，走吧。 傅文铎定定地看着青年的背影，半晌后，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道低笑声。 好。 两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跑到黑塔下方，时间不多，唐默直接在心中说， 选择开启黑塔六层，与玩家傅文铎组队。 不远处的钟塔上，时间指向5:58。两人静静地等待攻塔游戏开始，谁料过了几秒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同时在两人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数据异常，玩家申请攻塔失败。 唐默刷的扭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正看着他，两人齐齐愣住。神他妈的攻塔失败，说好的黑塔最喜欢玩家攻塔了呢？唐默很快冷静下来，他抬头看向黑塔，再试了一遍，然而结果没有变化，漆黑的巨塔再次拒绝了唐默的攻塔请求。当唐默第三次尝试攻塔时，黑塔没有起伏的机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黑塔第二铁律，6:18是游戏时间，游戏时间已过，请玩家明天再来攻塔。 唐默眯起眼睛，与傅文铎对视一眼。两人很快离开黑塔下方，找了个安全的地方靠脚。唐默抬头说， 时间没有问题，我们是在游戏时间内申请攻塔的，并没有超出时间限制。 傅文铎思索片刻，做出决定， 回天选。 十分钟后，两人便来到了第80钟。见到陈珊珊和傅文生时，两个小朋友正在吃罐头。天选身为北京最强大的偷渡客组织，资源自然比唐默、傅文铎这种没有组织的自由人好许多，李妙妙也不会亏待两个孩子。见唐默二人回来，傅文生惊讶地说， 啊，不攻塔了。 他没认为唐默和傅文铎是这么快就攻略黑塔六层，因为黑塔压根没给提示。陈珊珊则直接放下罐头，走上前，神色严肃。 发生什么事？是不能攻塔？ 唐默沉重地点点头。 黑塔说，数据出错，不能攻塔。 接下来，唐默将二人在黑塔下方发生的事告诉陈珊珊。短发女生摸着下巴，思考片刻，猜测与唐默一样。 和游戏时间没关系，你们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攻塔的，那就是黑塔本身出了其他问题。 顿了顿，陈珊珊问道， 是所有游戏都不能进行，还是单纯的说只有攻塔游戏不行？ 这件事非同小可，黑塔从没禁止玩家进入游戏过，三大铁律中的第二条是黑塔对玩家进入游戏的唯一限制。这个时间看上去很奇怪，是6:00到18:00，但事实上，将地球分为南北半球，每年有两次，南北半球的日出日落时间都是6:18。除此以外，赤道地区的日出日落时间永远是6:18。也就是说，黑塔按照每个地区的当地时间，如华夏区就按照北京时间，规定日出开始游戏，日落结束游戏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 只要没违反这个规定，任何人都可以攻塔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